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琦善与义律举行米兵会盟，因为香港岛是寄居还是割让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，双方不欢而散。 道光皇帝敕令琦善大身踏伐的同时，也给浙江发来一道谕令：广州停止和谈，浙江择时进剿，尽快收复舟山。今天伊礼部又听到第二份谕令，皇上再次催促他不得猥琐观望，坐视机宜。与谕旨同时发来的还有一份御签奏折的抄件。御签是江苏巡抚，皇上派伊礼部挂钦差大臣衔主持浙江防务，要御签署理两江总督。御签是坚定的主战人物，接连上了两道奏折，请求皇上命令浙江清军前师暗渡，据险出击。他在奏折中说，沿海各省都可以易守，唯独浙江必须易战，而且必须速战，因为舟山谷米充裕，牲畜繁多，必然会成为英夷的饮食之源，夷兵住得越久，越容易反客为主，转劳为逸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，唯有尽快收复，才能使英夷容身无地，水米无资。这番见识是不错的，但是御谦对敌情的判断可全凭想象。他说英夷不识地利，又兼于登攀，笨于行走，不敢离城离船。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工，夷刀不能远刺，夷人腰腿硬直，一击即倒。夷人既畏天寒，又于水浅，是以不敢蠢动。故而浙江清军必能以小船制其大船，以进攻之鸟铳制其致远之枪炮，以火攻克其水战，以斧凿克其舟楫。这么一番不着边际的议论，道光帝居然还就信了，还把他抄发给伊礼部，要他和浙军的将领们参酌，制定出收复舟山的万全之策。伊礼部把余步云和葛云飞叫到钦差大臣邢元商议收复舟山事宜。不久前，皇上颁旨要余步云改任浙江提督， 他由客军将领变成了主持浙江防务的军事统帅，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难负。一礼部趁余步云和葛云飞传阅御签奏折的抄件时，背着双手在青砖地上踱步。余步云读罢抄件，啪的一声拍在桌上，一脸的不屑。 于大人这折子，合仄押韵，朗朗上口啊，可却是夸夸其谈，大而无当的废话。英仪不是一批九岁的泥人木偶，是本朝从未遇过的海上强敌呀。 葛云飞深知收复舟山之难，顺着余步云的话茬说，余公豹说的对啊，于大人没有打过仗，他坐而论道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却不知晓我们的战船和夷船相比，如同老虎身边的小猫。他们只要把两条冰船在海上通道一横，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渡不过去。镇海水师的现有战船数量少，载重轻，率领他们收复舟山，就像率领一群蝌蚪去攻击水蛇一样。余步云放出了一通粗话， 妈不生孩子不知道疼，凡是主张动武的都是他娘的迂腐秀才，不知晓打仗之难，动武之险，因为他们不操刀，不冲锋，不流血，不丧命。凡是不愿意轻易动武的，那都是打过仗流过血的，经历过大惊大险，见证过尸横遍野，懂得什么叫触目惊心，何谓敌强我弱，艰难解决。按照御签的馊主意贸然出击，非得丧兵损威不可。 一礼部悠着个调子， 可皇上不这么想啊，谕旨说我们这儿有官兵9600之众，而盘踞在定海的英仪只有3000，以近万劲旅强击3000逆仪不是难事。哎呀！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，张喜进来了，他递上一只桑皮纸大信套，一解下，齐爵阁发来的600里快递。哦。一礼部接过信套，用小剪子挑开密封的火漆，取出了字文。齐善告诉一礼部，义律同意缴还定海和舟山全岛，随同字文一起送到的还有义律和博迈给一礼部的联衔照会，以及给舟山英军的撤军令的汉字一本。一礼部的干涩脸皮绽放出一丝微笑， 哎呀，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、啊！齐爵阁办成一件大好事，义律同意缴还定海和舟山了。 他把资文和赵慧递给余步云， 余公宝，你看看啊，葛振台、张先生，你们也看一看，一块意一意。 几个人把资文、赵慧和撤军令传阅一遍，压在大家心头的沉重石头豁然释出，一礼部的语调都轻松了许多。 哎呀，一律和齐爵阁真有意思，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奇特办法啊！所有赵慧和撤军令一式两份，由中英双方分别持有，从海上和陆地分头投递，两相契合方才有效啊！看来咱们得派人渡海，与盘踞在定海的英军统领相互验照，不动刀兵，收复舟山呐、啊！ 张喜自告奋勇，在下不才，愿意冒险去一趟。 好。你办事我放心呐、啊，张先生。叫外围陈志刚陪你一同去，吃罢午饭，我就派船送你们渡海，与宜求妥议交接日期和方式。 张喜说：“大人， 恐怕婴仪会要求以俘虏来换定海。哎，只要他们撤军，所有俘虏可以释回。但是啊，张先生，你要恪守一条原则，必须一手交俘虏，一手交定海。否则的话，万一这逆夷玩弄起诈术来，我们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是，在下明白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京城里，皇宫内，道光这牙病啊又犯了。太医吴世襄看过之后，发现是牙龈肿胀，牙齿被蛀了。他开了药方：双黄连、大青叶、板蓝根、蒲公英、紫花地丁、黄芩、黄柏。他告诉皇上，待牙龈消肿之后，必须把左侧第五颗上牙拔掉。道光还得忍受两天痛苦，他疼的是眼冒金星，太阳穴哔哔直跳，很想休息。但是他是事无巨细、亲裁亲定的皇帝，六部三院和各省风旗的奏折、佳片和条陈，雪片似的络绎不绝。他只好歪在大营枕上，叫潘世恩和王鼎轮流读给他听。潘世恩说，江苏巡抚李两江总督玉谦又上了一道折子，是一篇2000言的大折呀。他弹劾琦善义府误战，要求立即出兵收复舟山。道光帝用食指关节压住太阳穴， 你则要说吧。 怎么说话这味儿啊，牙疼啊。潘世恩说， 玉谦派密探深入定海，对疫情的了解比伊里布详细。他说定海现在遗传20余只，城内疑兵1000余人，岛上36澳均无防卫，今岑港和沈家门有疑兵巡逻瞭望，我军若前时暗渡，可以藏身于36澳。遗船大都聚泊在道头湾，本地渔船和卖菜小船出入其旁，疑兵习以为常，并不查访。我军若趁海上有雾之时，用小船暗藏火罐、火箭、火球、火筒，前泊湾内，趁风纵火，一船来不及开行，可以依据烧尽。他还说，除少数人外，舟山乡民都是大清赤子，只要我军出其不意渡海攻城，36澳乡民势必一呼百应。道光帝用胳膊肘撑起身子，看了王鼎一眼，示意他阐述意见。王鼎颔首道， 伊里布坐镇镇海，与舟山隔海相望，玉谦坐守吴淞口，与舟山相隔300里，两人的见识却大相径庭。伊里布以兵马未及、船炮不够为由，托辞缓攻；玉谦则主张居中出奇，前时暗度，立即进攻。这二人，一个畏首畏尾，一个斗志昂扬。 王鼎的话音未落，穆彰阿带着奏事匣子进了东暖阁，打千行礼。 皇上，广东巡抚宜良发来的600里快递。 道光帝一手托腮，一手压住太阳穴。 你读给朕听。 穆彰阿打开匣子，取出宜良的奏折，不疾不徐地读道： 四句大鹏属协副将赖恩爵禀称，应以投递该副将赵慧文一角， 系收受香港地方，令内地撤回营汛等情，照抄具禀到臣。皆悦之下，不生害意，乃应以义律等妄似痴张，只称钦差大臣齐善与之说定让给，实为骇人听闻。道光帝像被闪电击中似的，腾的一下身子就坐直了。穆彰阿吓了一跳，哎，皇上您。道光皇帝把屁股挪到炕沿儿，接着读。穆彰阿颔首继续，该大臣道月如何办理，虽未经知会道臣，然以势力夺之，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。如该逆以所称，已有文举之理，臣忽闻海疆要地外移静思主掌，并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子民，臣实不生愤恨。今英人窥伺多端，是有措手莫及之事，不敢缄默，仅以上文。道光帝的手掌重重地拍打着炕沿儿。齐善，你好大胆！居然不请旨，就把香港私许给英夷，朕泱泱大清万里江山，载载具有扳机，一定一口都是中华之子，岂能随意许人？齐善先错位于沙角山，又丧失于燕尘湾，朕念其旧勋，令他戴罪立功，但他置朕的谆谆告诫于不顾，反复待逆以其恩，弥不至反。前都臣林则徐说，广东民众志气同仇，人心敌忾，水陆官兵以军威盛状，齐善却极尽威严，说广东地利无药可遏，军械无力可持，兵心不稳，民心不顾，甚至编造出欺世谎言，说什么英夷有铁甲船、旋转炮，铁船怎能浮于水上？什么人又能让数千斤大炮扶扬旋转？岐山乃是无稽之谈，吓唬朕，朕不惧也。王鼎说：“ 皇上，老臣想说几句。眼下的情况，全都源于大姑办理之不善。当时齐善以浙江洋面被夷人占据，经济堪虞为由，掩饰其武备废弛之咎。而后他以牛酒犒劳敌师，派人与逆夷谈判，以大辱国体之事，欺蒙天听之词，惹得中外窃笑啊。林则徐和邓廷桢主政广东期间，剿堵海面逆夷连连获胜，屡烧夷船，逆夷望风不敢窥伺，从未有从外省调兵之事，更无丧威挫锐之败绩啊。齐善既委曲求全，又错军损威，还唯利擅权，私许香港，更是罪无可恕。自古以来，边患不同，是国威者皆忠义之臣，不顾国体皆奸佞之辈，思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，苟图眼前者皆庸懦之流。 王鼎这番话像在烈火干柴上浇了一瓢油，道光恨的是青筋暴跳。如此孤恩无国之人，实属丧尽天良、无能不堪之至也。着其善革职所拿，押解来京严刑讯问，所有家产查抄入关。潘世恩的心头微微一颤，皇上的这个惩罚可有点出格了。依照大清律，文武官员犯有公罪是不必带锁带枷的，抄产入关更是绝了齐善家人的活路。他婉转道：“ 皇上，齐善所为大出情理之外，但他毕竟是世袭勋臣呐，将其家产抄查入关，恐怕一般官员不敢办理呀。道光怒火冲天，刻薄本性毕露，疾言厉色。世袭勋臣又怎样？叫吏部尚书易经和刑部尚书阿勒青阿亲自办理。还有一吏部，此人缩手缩脚，千言观望，畏缩不前。你一编造搅环定海的谎言，是真是伪尚不清楚，他便见风使舵，唯其善是听，却将朕的旨意抛诸脑后。他这个钦差大臣是不能当了，着一礼部回两江总督本任，敕令御谦接任钦差大臣之职，持赴浙江。 这牙疼啊，是真影响情绪。道光皇帝一怒之下撤了两个钦差大臣，急如飙风，快如闪电。潘世恩想劝阻，但欲言又止。他了解道光帝的秉性，在他盛怒的时候，谏阻不仅无益，还会受到斥骂。此时此刻，他只能填漏补缺了，小心翼翼地提醒道：“ 皇上，两广乃是战略要地，不能没有总督啊。” 道光帝塌了鞋下炕，在青砖地上绕了一圈，蹦出一句话来：“ 齐贡如何？” 道光帝说的这个齐贡，乃是当时的刑部尚书，他当过广东巡抚，熟悉广东的物理民情，主张对英夷用强。一个月前，皇上派齐贡去湖南和江西调拨粮草，调剂军需。穆彰阿赞同道：“ 皇上圣明啊，让齐中堂接替齐善比较妥善。” 道光问道：“ 景逆将军一山和参赞大臣龙文什么时候出发？” 穆彰阿说：“ 回皇上话，他们准备3日之后出发。” 道光帝说：“ 让齐贡先行一步，告诉一山，他到广州之后要严查齐善为何思绪香港，他与义律会谈时有无其他官员在场，有无私相馈赠。” 穆彰阿应声道：“ 这，皇上还有一事，据巡江御史高仁健奏称，齐善启用了一个叫鲍鹏的人当通事。此人捐纳过从九品顶戴，懂彝语，是前都臣林则徐通缉的在逃案犯。” 什么？道光帝越听越光火。 这天下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。林则徐视为人犯，齐善竟敢用作苦工。你们发一道停计，把那个叫鲍鹏的以其押解到京，扎。 道光帝又问：“ 参赞大臣杨芳从湖南启程，理应先于一山到达广州，他现在到哪儿了？” 潘世恩道：“ 据臣推算，他应抵达丰城了，不日即可进入广东地界。给朕发600粒红旗快递传谕杨芳，他到广州之后不必等候一山和龙文，立即会同宜良、阿静阿和关天培和衷商办，全力剿袭逆夷。倘若稍涉疏虞，朕为杨芳试问。” 遵旨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在澳门的商务监督署里，义律正在与远征军的将领们开会，商议攻打虎门和广州。关天培能守得住吗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。

心系人民，奉献大爱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